一次的故事叫做上前。今日同好多年唔见嘅朋友喺度聚会，孤寒鬼老张非常之高兴，於是就饮酒饮多咗啦。佢翻屋企嗰时，佢行到路上边，突然之间眼前一亮，佢前面嘅地上边居然有张100蚊喺度。一向孤寒嘅佢谂都冇谂就冲上去执啦，结果嗰张钱就好似黐喺地上边咁。只有一个小角被老张牵咗起身，其余的都好似黐喺地上面咁。咁奇怪噶，老张仔细咁就研究咗一下张钱啦。佢发现咗一个问题，嗰张钱好似唔系黐喺地上面嘅，而系好似俾人踩喺地上面咁。呢阵时嘅老张使出食奶嘅力，终于将张钱攞咗起身啦。佢眯起双眼，死死咁攞住嗰100蚊，就话喺佢擘大双眼想走翻屋企嘅时候，佢非常咁明显感觉到佢背后有人追紧佢，但系佢连翻转头睇嘅时候，一个人都冇。唔通有鬼追住我？于是佢即刻就跪喺地上边，一直都喺度叩头，然后就暗暗沉沉咁讲：鬼大人啊，鬼大人，我唔系有意冒犯你噶。你请你原谅我啦！呢阵时天空之中就传来一把声啦，啊，靓仔，你仲想同我哋抢钱啊？你抢得过我哋啲鬼吗？不自量力，快啲将啲钱交翻出嚟，唔系我就日日去你屋企吓你，吓唔死你都要杀死你啊！呢阵时老张心里边谂，唉，扑佢个街啊！以前遇到个仲贪钱过我嘅，而且仲系只鬼，唉，无奈啊！但系为咗保命，佢都系将啲钱交翻出嚟啦。佢心里边嘅郁闷，用言语都表达唔出嚟啦。唉，呢个年头生存真系难啊！鬼都要抢人钱啊！无奈之下，佢只可以拍拍内友翻屋企啦。就喺佢走咗冇几耐，原地就冒出一股青烟啦，一个影模模糊糊咁就显示出嚟啦，然后又有一个影跑咗出嚟，仲身形可以睇出嚟，一个系个女人。点啊，老公，啲钱抢翻嚟啦！嗰个女人叫住个男人嘅手吻，个男人有啲无奈咁摇摇头，然后就讲啦：抢翻嚟啦， 抢咗翻嚟啦。你点不仲咁沮丧啊？ 你仲我讲，你睇都唔睇，就话有钱叫我嚟执啦。你啲唔睇眼啲系咩钱？人民币啊，唔系冥币啊。你要我执嚟有咩用啊？食咗佢啊！